属于我的迷惘，给我一阵风吹得偶尔无缘头顶上，放下骄傲倔强，以为你就是我的肩膀，却又渺无希望，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叫我怎么能忘，愿我们吵吵闹闹嘻嘻哈哈做着梦，就算世界上的不快乐有千万种，不要怕我会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守候。愿我们吵吵闹闹嘻嘻哈哈做着梦，就算世界上的不快乐有千万种，因为你是我之所以抛开世界的坚强，我一直把你盼望。因为我会好好的，好好的把爱想。